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哎，你好啊，又跟你见面了。我想大概是相爱的人运气总是那么的好，事情很快有了转机。有一次，他给家里打了一个非常长的电话，他爸爸听完他坚定的话之后，终于点头默许我们在一起。我得意地对他说，你看，我就说我们很幸运吧。他也激动地拿出手机看日历，说让我看看哪一天是黄道吉日，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脸红本本了。2013年，我对爱情的所有幻想都止于现实。我想不会有什么奇遇的，我的未来应该是死水微澜的，不会有高山流水的知音前来，也不会有陪我走过千山万水的骑士。偏偏我还是一个写故事的人，写过那么多浪漫的故事，无论是鹊桥会还是树下盟，都一下子离我很远很远。我收拾起了所有关于爱情的幻想，做一个没有奢望的人。刚刚的这段话来自于蔡瑶瑶的书，叫做《每天早晨和你一起醒来》。我想说，你后来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后来的我们怎么样了？后来的我们，五月天。 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找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不管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如 每次说到五月天的时候呢，我都觉得他们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明明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明明就是每一个人都认识的字儿，怎么在五月天的歌曲当中那些词句都那么的动人呢？这首歌收录在刘若英同名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先是田馥甄，再是陈奕迅，再是五月天，每一首歌都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同身受。有听众在这首歌的下面留言说，我当然知道人都是会变的，也从未指望过你永远如初，但当我感觉到你对我不似从前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偷偷的难过了很久。如果一定要在这个感情上面续上一种情绪的话，那么另外一位听众的留言非常能够诠释着背后的情感脉络。他说，如果痛苦这件事儿它有尽头的话，其实我愿意等的。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非常欢迎你来到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沟通互动，想说什么都可以，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Ella陈嘉桦，这首歌叫做《终于爱情》。 如果没有开始的意外误会，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雨中的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香烟。总以为生活就会离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带我翻涌向前，你却为我战胜考验。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电影《脱单告急》的主题曲《我的少女时代》，小星运作曲 Jerry C， 孙燕姿跳舞的范谷作词人吴亦伟共同打造这首歌曲。地球上70亿人当中，遇到与自己频率相符的另一半，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啊！往往我们都觉得这样的相遇只是一个巧合，而不懂珍惜，在一起很久，习以为常，直到失去，直到后悔，痛彻心扉，才懂得最想念的还是那个在雨中的秘密基地。很庆幸啊，后来的我们终于遇见爱情。然而真实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呢？有听众给了这样的一个答案，他说，我说我想谈恋爱，可我说的恋爱是我看到一个人就会小鹿乱撞，什么事儿都会第一个想到他，会在看到一些小饰品的时候想着买一对儿，在穿衣服的时候想着他会不会喜欢，会夸奖我吗？这才是爱情啊，这才是我说的，而不是哎，你处对象吗？太侮辱爱情这个词儿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宥嘉，叫做神秘嘉宾。 这梦的阶梯，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谁的心事被天使接听，泛起涟漪，时间它帮我设计，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小心翼翼揭开了面具，掌声鼓励，谁闯进我的场地，地痴迷地，整整我红心，我 有些酸，你说这是想哭还是笑，在这命途多舛的世界里辗转的岂止我和你，沿着那条无尽的路途，你说眼泪也许只能是爱最为无力的表达，可是我们的脆弱怎能有别的方式，多少次我独自漫步在曾经熟悉的街道，和相濡以沫的人坦言永志的分离，从未想过某一天你会这样出现，就这样出现在视线的前方，此时的你就这样浮现在昨日那远去的时光， 来自于声音玩具，叫做《你的城市》。这首歌的主创这样评价这首歌曲，他说像这样几乎被遗忘的歌曲有很多，就真的已经没有被察觉到它的存在了。也许只是主歌过于平淡，也许是副歌缺乏张力，归根结底症结也许是对自我和世界的轻慢吧。也许潜意识里默认了这一点，像我曾经写过的许多歌一样，只是把问题留给了时间。因为究竟这个名词儿意味着是变化。大家听到这个版本已经叫做你的城市了，给一个问及这首歌的老朋友说改歌名了，他说改得好，有代入感。我说英雄所见略同，但内心里知道自己仅仅是厌倦了那个总是自以为站在身后全然不动的我。当然改动的不只是歌名，除了副歌部分没有修改之外，主歌的旋律也重新写了，歌词也有很大的改动，但基本上还是同一首歌了。当然也许只是固执的这样认为，现在想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全无头绪，他坐在工作室里面抱着吉他，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的尝试着用记忆的碎片在灰烬里面翻寻。说到底这首歌到底想说什么呢？也许只是巨大的无力而已。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还算相对文艺的头像吧，那就是我本人了。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我会时不时的在上面更新，虽然我很懒。如果你想看更多有关于年轻人的内容的话，你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相信一定会有非常惊喜的发现。我要祝你晚安了，希望你今夜好眠。接下来要跟你分享这首歌，最近还蛮火的，再一次火起来了，有那种时空穿梭和岁月流逝，或者因为岁月的流逝让你的心胸变得宽广起来。这首歌叫做《日落大道》，来自梁博，祝你晚安。 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夜。晚风吹过金色沙，海边的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